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今天天气以晴为主，光照充足，风力不大，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整体不错，比较适宜各位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由于气温偏低，空气干燥，请各位做好防寒保暖，同时还需要注意补水润燥。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60%。我们来一起关注下班和放学时的天气。晴间多云，南风2到3级，气温8到5度。我们代表预报编辑焦玲，感谢各位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北京时间2018年的11月19号星期一，时间来到11:33:29，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一的午间时光当中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这歌听上去啊，就让人啊待不下，就想去世界看一看。 是的，我们就想出去旅游旅行。 对，其实时间呢已经来到11月19号了。 嗯， 我们真的好好的静下心来想想，回过去看看这些经历啊。 嗯， 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在路上的经历大把， 真的是大把大把的。 就虽然随便拉出一个我们朋友圈里的朋友，一年四季啊，经常就是发来美文、美图、心灵感受， 贺电。哦，是的， 很像呢，黑河的贺电，潍坊的贺电， 是的， 对吧？ 来自各种各样世界各地的明信片啊，贺电，说我又在哪里呀？然后给你连个线啊， 很羡慕，很羡慕哈。其实还有大概一个月的时间，2018年就要再见了。 对， 我们说冬天出去玩呢，有很多可以去选择的景点和景色，国内的、国外的、远的、长的、近的，对吧？今天呢，我们要听听 有一位我们的热心朋友，他呢真的是飞来飞去的一个朋友。 是的，他就是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他写了一篇非常好的游记。 是他今天没来啊、哦？ 对对对，我们周一是让嘉宾休息的一天哈、 啊， 我俩忙活。然后冬季出国旅行推荐指南，谢谢建华。 哇，太棒了！ 哎呀，你看这歌正好结束、嗯、对吧，我们这个推出这篇好的文字之前呢，我们周一还是有十分钟资讯的。 嗯， 这资讯方方面面都暴露了。嗯，最近发生了不少事儿、嗯、啊。 哎呀，是 第一条，这个就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哈，一个片花之后，我们来听听我们今天这五条信息到底包含哪些方方面面的推荐。 好呀，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囧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 新鲜资讯。 咱们说出去玩， 嗯， 住的地方很重要， 那是必须的， 对吧？ 对， 最近有一位这个前旅行圈的网红、 嗯、 自己称是过季网红， 嗯， 他住了好多好多的酒店、 嗯、 然后他有自己的一个行为，但是那个行为大家觉得你为什么放摄像头啊，大家这另说哈。 对， 但是这个摄像头确实让我们看到了很多五星级的酒店他们是怎么打扫卫生间的。 是的，还真的是不太一样哈、啊，让人有觉得有点、哎瞠目结舌和令人发指。 就很多人，咱不是咱们说到、咱们花了钱住五星酒店、咱们就要得到五星的服务、五星的质量。 五星的服务、五星的质量，这些其实从表面来看的话都是没有关系的、就是我们觉得，就是你住一个五星酒店好像是更多的是信任。 当然， 对 对， 但是现在出了这个事儿呢，让大家觉得哎，这份信任好像是没有得到应有的这样的回报哈。 第一条，我们关注五星级酒店卫生乱象，冒号政治需刮骨疗毒的决心。 是的， 嗯， 近日呢，一段五星级酒店卫生乱象的视频引发了公众的关注与担忧。 嗯， 酒店卫生乱象不是第一次曝光了，曝光哈，乱象频现，职业素养缺失的背后是酒店培训管理监督环节的诸多漏洞。 嗯， 网民认为呢，让妄违者不敢肆意而为，让被罚者更有痛感、 哦、 那就需要有刮骨疗毒的决心以及重点治乱的真办法。 是的，这作为网民呢，他自己的 住宿的体验咱们也住过、虽然不是经常住五星哈， 是， 带家人去呢住点好的理所应当。网民李景奎 大奎 指出、酒店行业的卫生乱象被这帮不是第一次了哈。 对， 这次如此令人关注是因为这些酒店价格确实很高啊、 嗯、 而内部卫生管理如此混乱，跟它的价位不成正比。 对， 颠覆了我们对五星级酒店卫生条件的想象、想想国内酒店行业佼佼者卫生都这个样子，其他酒店可想而知，你都五星了、那四星、三星、一些旅行那怎么办？ 对对对， 无法想象啊。 酒店管理差、员工素质低是高星级酒店卫生问题屡屡发生的主要原因。 网民又说 了，这是网民张海英表示的哈。从行业到企业都出台过相关的操作规范，但是一线服务人员却没有按照这个规范要求去操作。 是， 而酒店管理方呢也有很多办法去制约一线服务人员。 什么方法？ 比如说吧，对打扫房间环节重点监督、对服务人员配备工作记录仪等等。但是呢也并未这么做，可见管理能力是有待提升的啊。 其实这些网民都是有的放矢的提出一些建议哈。网民老强的他是认为说，酒店责任管理方面、治标与治本之策必须同步推进、你光有那个理论你不实际白搭，对吧、一方面酒店必须起到负起监督的责任，倒查相关负责人，从重处理。另外一方面，酒店行业应该完善相关监管机制，以制度管人，守护好卫生这条底线。 是的，相关部政府部门呢也是应该更加重视这个事前的监管工作。 哦， 像另一位网友指出说，按照相关明文规定，对应该摘星的酒店要坚决摘星。 哦，摘星了。 无论是硬件不达标还是软件不过关，无论是服务质量低还是管理混乱，都要坚决的予以退出。 嗯， 以此促使所有酒店企业严格自律，守法经营啊，那自觉提升服务质量，维护这个品牌的价值。 其实因为这条视频呢，大家也是研发了世界各地酒店服务行业的一些自己的感受哈。就是有些酒店住宿的老炮们、就是比如说像 catwalk 啊、这些人，他们就说其实他们观察了日本的服务行业，酒店的这个卫生就好一些。 是的， 对，这就是这个服务的本质的问题了。 对，因为你这个如果要是按照上述这些，咱们这些问题其实不能说百分百去避免，但是可以规避很大部分。 是的， 但是很实际的一个问题是，你要这个成本要上升很多。 没错，没错。 所以说这个可能对于酒店管理方来说，他们是很不愿意的。 人力啊，物力都会有啊。 对呀、 啊。但是我们消费者是你们的上帝，你们服务我们，花了钱，你尽量做到这个。 尤其是在北京五星级酒店可真的是不便宜。 是的，是的啊、这个希望这个酒店方和住宿方都有一个平衡的发展哈、 啊。 第二条我们关注旅游产品的事儿啊。 好， 这个旅游产品价格现在正在大幅回落，现在十一月中下旬了哈、啊。最佳错峰旅游季已经到来。 好的，火热的十一黄金周已经落下帷幕。 嗯， 随着出行的人减少，那各热门旅游目的地的机票、酒店等资源的紧张情况就得到了缓解。 缓解了。 旅游产品价格大幅回落，景点也不再拥挤，加上舒爽宜人的气候，一年一度的最佳错峰旅游季已经悄然来临。 每年十一月这个月份还真是不错的一个旅游季， 对， 对吧、嗯？很多朋友在这个时候选择去休假，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 是的， 我们休不了，价格大。 哎， 我说什么了？ 啊，我 没有， 我 是严格人搞走的呀。 啊，是的，是的，嗯。 价格大挑水，惬意好出行，拒绝人挤人，我们却真的是太多了哈。 嗯， 错峰旅游是精明之选。 嗯， 家住这个，比如说有一个地方呢，景女士说哈， 嗯， 她每年都会选择在国庆节之后休假，休年假。 嗯、 国庆节之后气适宜啊，这个出游最舒服，而且节后各个景点进入淡季，部分景点门票还有一定的优惠。 嗯， 这个时候出去玩，避免了人挨人的烦恼， 嗯、 而且节省了我们现在人民币难赚啊， 对 不对？ 对呀、啊，对呀、啊， 节省了一笔不小的开支啊！ 是的，今年九月底，市民罗先生与妻子举办了婚礼。婚礼结束后呢，他们并没有趁国庆假期开始蜜月行。 哦，怎么呢？ 对，罗先生说了，婚礼后 罗吗 接着就是国庆长假，所以这个时候出行成本最高了。 那当然了。 所以呢，他们夫妻俩专门等到国庆节结束，才开启了海岛的蜜月之旅。 很好啊。 据罗先生说，同一款普及半自由行的产品， 怎么了？ 国庆价格是5800，国庆节之后呢，价格一路下滑，跌到了3000，便宜了不少了， 跌一半了快。 哎，与景女士与罗先生有同样想法的市民还真的不在少数。 当然。 所以国庆之后，这个本市的旅游市场依然热度不减。 这是一个方面，价格跳水，惬意好出行。另外一个关注一个群体，周驼这个群体了。 是， 我们这个群体，你们好好的对待我们。 啊、 我今天编的第三条还是有我们这个老人的一些事情哈。 啊， 你好好播播你俩啊。 啊，是是是， 没问题啊。 一定好好播，一定好好播。 银发族和年假族是出行的主力，价格大跳水，那有时间的那个出行朋友呢，热情自然就高涨了，对不对？随着出游价格大幅的回落，这段时间前来咨询，比如说长线游啊、春游的一些朋友多了起来，其中中老年人群是主力军， 嗯， 很多工薪上班族也算好了时间，赶紧出去玩去吧，累一年了。 啊，是的，好像咱们俩还有5天年假呢。 哦 哦，哎，算了吧， 补补睡眠吧。 啊。 是吧？ 好的，据了解呢，目前出游主力还主要还是银发族以及一些年假族啊。 是的， 重阳节前后，越来越多的银发族愿意约上3、5老伙伴们一起去出门登高赏秋。而对于追求生活品质的90后而言呢， 也快30了。 嗯，对，选择利用年假带薪出游的不在少数，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会选择马尔代夫、帕劳等热带海岛。 是， 这倒没有创意啊。而对于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呢， 不错了 啊，是是是，出游则会选择三亚、新加坡等地。国庆节过后呢，我市旅行市场产品路线依旧很丰富，能够满足不同人群的出行需求。 你看这个海岛受欢迎，冬天来了，温泉也会受欢迎。 对， 错峰嘛，对不对？除了马尔代夫、毛里求斯这样的海岛， 还有日本啊。 对啊，国内游也颇受欢迎，其中温泉成为很多这个比如说游客选择的内容。 哦， 受访者表示，即使别人没有长假，我也趁周末一趟短途泡过温泉，放松心情，确实是这样的。 是的， 像咱们北京周边有很多温泉的资源， 对啊， 室内的、室外的、主题的、私泡的都有。 是的，私汤什么的，而且像什么离我们不太远的，像内蒙古啊、辽宁啊，这些都有很多温泉圣地。对， 对吧？ 就大家可以抽一个周末，哪怕你说没有什么假期，就请一天、3天也够了。 对，老板是应该同意的哈。 对对对， 然后一起老板在里边泡呢，哎，碰到了， 来呀、啊、来。一起来 一起来摇摆啊。 对， 第三条刚刚周驼嘱咐咱们了，是吧？周驼离七旬老人还有一段距离， 是老人，你不用着急啊。 我不着急，但是这个群体真的是要照顾我们，我们年纪大了啊。对对，确实是， 是是是， 我们不开玩笑啊，说是七旬老人抱团游被转手了3次猝死， 嗯， 4家旅行社被 被告上了法庭啊。 这个是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能这么折腾一个老人呢？ 70岁的老人唐某抱团出游，是跟团游嘛？ 对，跟团游， 自己也是不方便啊，因为成团人数不够。被4家旅行社转手3次才出行， 哎呀， 不料终于出行了，在旅行途中，唐先生啊，这个唐某突发疾病，身亡了。 哎呦， 唐某的家属起诉索赔，北京二中院审理后认定4家旅行社均有责任，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对， 10月16日这天呢，北京市二中院通报了2014至2018年期间老年人旅游人身损害纠纷典型案例。法院调研发现，老年人旅游人身损害案件当中，老人死伤比例超过30%，侵权后果较重，因此法官建议老年人旅游需要合理规划行程，选择信誉好的旅行社，并要有证据意识。 是的，那到底这个事件是怎么回事？ 3次， 对呀，我们还原一下哈，这个老人抱团游居然被转手了3次。70岁的唐某与 A 旅行社签订了团队国内旅游合同，还是国内游。合同约定的报名条件为身体健康、无严重心血管疾病和突发性疾病的中老年朋友均可报名参加。若因自身身体健康原因引起的各项损失，由客人自行负责。这是有的。 是的， 旅行社赠送10万元的旅游意外险。因成团人数未达到45人， 还到 B 了。 这个 A 旅行社将该旅行团委托给了 B 旅行社。B 旅行社呢又将该团委托给了 C 旅行社， C 旅行社再将委托团，哎呦，这个委托给了 D 旅行社接待， 就是倒了4手。 对，然后呢，这个唐某啊，在旅途过程当中呢，就出现了恶心、呕吐、行走不稳等症状。导游知晓后，将其送往了医院治疗，检查结果未见异常。那唐某就回到了酒店休息。次日凌晨，唐某又开始出现意识不清、呼吸，这个呼之不应哈、打寒战等症状，导游就赶紧把他送到医院抢救，但是唐某因为脑梗，这个脑梗死哈、那抢救无效身亡。 是的， 对， 这个其实我们会觉得现在老年旅游人身损害案已经超过了30%死伤哈、数据我们显示一下啊，2014年到2018年、这个二中院审理老年人旅游人身损案的案件达到27件，约占整个侵权类型的0.8%，主要集中在生命权、健康权、身体纠纷权这三个案由。该类案件数量不大，但后果较重。其中老年人旅途中死亡的案件占比达到7.4%，途中受伤残疾的案件占到了25.9%。举个例子， 哇，就举个例子哈，一位老人呢参加尊老号专列北京天津南北戴河9日游啊，其实按理说这个还是比较轻松的，但是游览当中呢，哎，他突然间感到头晕恶心，第二天就因为脑梗死亡了。 大家不要小看脑梗这个疾病。 对，脑梗啊。那一个老人呢，在酒店里洗澡之后，穿着一次性拖鞋行走，不慎滑倒摔伤，造成腰椎骨折。 这是一个死亡，一个摔伤啊。 是的。 这些案件当中，当事人一般要经过与旅行社、地接社、导游、租车公司等一系列的协商之后，才能诉至法院。维权过程，你想想吧，比较曲折。 那肯定的，因为涉及到的太多了。 法院表示，当事人在诉讼中既可以提起侵权之诉，也可以提违约之诉，这是两方面。 是的，两个方面哈。然后呢，低价团导游少，导致出游纠纷。 大家一定要小心低价团。 对，这个法官总结成此类总结称啊，此类纠纷案件发生的原因可以归纳为5点。 大家好，听听看啊。 一是老年人单独活动，缺少陪伴。从统计案件来看，老年人参加的多为夕阳团、银发团等旅行团，团员呢一般都是老年夫妻或者是独行的老年人， 都是同龄人。 对，而旅行社呢，仅有1到2名领队或者是导游陪伴，难以为每位老人都提供周到细致的服务，这就会造成很多的服务方面的疏忽和漏洞。 对， 二呢是旅行成本品质低，存有隐患。老年人旅游往往是追求经济和便捷，所以一些旅行团旅行社低价吸引老年人成团，压缩成本，降低旅游品质，导致安全隐患的提高。 这是前两点。 对，对啊，比如说这个每天早出晚归，压缩行程。 对， 然后有好多景点都是让你去步行的，并没有什么样的专车，你说这老年人他能受得了吗？ 是的。第三呢， 呢是带队导游责任性并不是很强，照顾不周。比如说某旅行社组织泰国旅游，未经导游提示，游客单独体验驯养大象的活动，不慎从大象鼻子滑落摔伤，造成脊椎骨折，基本就起不来了吧，脊椎骨折。 对，脊椎骨折，这是真的是挺严重的。 还有就是景区管理存在严重漏洞，发生危险。比如说单位组织旅游乘坐景区大巴，大巴发生事故侧翻，多名游客受伤，这种情况之下，受伤游客可以要求旅行社和景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是的。第五呢，就是老年人隐瞒实情埋下隐患， 这是自身的问题。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值得大家重视的啊。 对， 因为老年人的身体特点，旅行社一般会对70岁以上的老年人增加限制条件 啊。 有的老年人就故意隐瞒自身的病情加入了旅行团，那致使在旅游途中发生危险。我觉得这个咱们不能说为了出去玩就拿命开玩笑。 对，这个一定重要啊。 对，所有的银发族，咱们的老年朋友也真的要提高转换一下这个意识啊。 所以我们要提醒我们节目组的周驼以及所有上了年纪的老年人朋友，量力而行，合理规划行程。老年人选择旅游目的地，除了自己感兴趣的地方，还要考虑当地的像气候啊、地理条件等要素，合理规划旅行的路线，比如是否是紧张啊，安排是不是适合老年人的体质和身体。出行适当避开旅游高峰季和旺季这两个重要因素。 是的。另外呢，老年人要选择信誉和服务好的旅行社，签订旅行合同。此外，发生危险时要紧急就医，并且报警，告知旅行社和亲属，留存好旅游合同、医疗费的票据等相关证据啊。那法官还提醒称，身体受到伤害的诉讼时效为1年，超过时效则丧失诉讼权了。如果想得到精神损失的就是损害赔偿，就要选择侵权之诉。 是的。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时间来到了11:51:15，我们马上要听听第四条新鲜的资讯啊！这条资讯呢也是旅行天花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今年呢很多朋友关注斯里兰卡这个地方 哦。 所以说呢，我们浓缩了一下斯里兰卡的景点和攻略，跟大家推荐一下哈。 好的。 这杯茶里有印度洋眼泪的微笑，来自于斯里兰卡，没想到的红茶，对不对？点睛之笔告诉各位，斯里兰卡有热烈的阳光、温润的海风和肥沃的土壤，是孕育西兰红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我们比如说3-5好友觅一处茶园，喝一杯红茶，以茶香和清风抚慰尘世的疲乏。 爽， 真好。 真好啊。这个想象一下，就是西兰这个遥远又浪漫的名字，带着一缕茶香沁人心田。 是 西兰红茶享誉世界，与安徽祁门红茶、印度大吉岭红茶并称为世界三大红茶。 安徽祁门红茶不错 啊。是的。你可知西兰是斯里兰卡的旧称 哦？ 这个知道啊。这座位于印度洋上的热带小岛，因为版图形似一颗晶莹的泪滴，而拥有印度洋的眼泪之美名。好浪漫，好唯美，好让人怜惜， 好让人想去感受哈。到了斯里兰卡这个地方呢，有几个点跟各位说不能错过哈。乘坐火车观高山茶园，咱们来说过，还可以在海中有一段小火车的乘坐。 是的， 对不对？这个斯里兰卡并不是陈述梦在过坐着车观高山茶园。我们看到说从怒卧乐埃利耶到埃利是高山火车最美的一段行程。 对， 而且火车呢速度很慢，座位分为1、2、3等级。三等车票不需要提前购买，还可以融入当地人的生活。你可以真的可以将头探出车外，当然是安全第一哈。 是的， 呼吸茶叶和叶子散发的芬芳，然后呢真的是希望各位感受一首自我放空的闻茶之旅。 是的。那西兰的茶园集中在中央高地和南部低地区域，根据不同的海拔会分为高山茶、中段茶和低地茶。那世界闻名的西兰红茶有6大主要产区，包括康提、乌瓦、乌达普、沙拉瓦，还有努沃勒埃里耶、卢哈纳、迪布拉。其中呢努沃勒埃利耶是地处中部山区，海拔近2000米，出产着世界上最优质的高山红茶。 都没喝过这地儿的红茶。

12:04，欢迎各位准确对时，也谢谢各位继续信任旅行号1073去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周准。 大家中午好，我是道道。 今天我们来说这个冬季出国旅行推荐指南啊，因为我觉得我们身边的很多的朋友啊，他们都是特别热心肠的人，因为他们的旅行经验非常丰富， 是 难免会在每时每刻都会有朋友去骚扰他们，打引号的说这个时间哪个地儿好玩啊， 就是咨询一下呀。作为达人啊，作为资深的这个专家级的人物，那有必要把自己的经验分享出来啊。 我们今天就是看到了建华他发的微信朋友圈的一篇内容哈， 嗯， 我们要听听他推荐的2018冬季出国旅行推荐指南。你看，人家都有前面的一个铺垫，说前几天跟我身边的朋友聊天，说国庆出去玩了几天之后啊，终于可以踏实下来工作，但是眼看着元旦春节又要来了， 年假还没用完呢。 咱们就是这样。 对对对，年假没用完，但是说实话，其实工作也是很辛苦的，很忙碌，是不是？ 自己没有什么概念，想去哪儿，于是就让建华推荐一些冬季出国旅行的目的地。 这个太适合我了，多出来的五天年假 是吧？ 太意外了。 于是这篇短文就应声而出。 反季节旅行 有主题的啊， 对， 那 么第一站当然就是很多人喜欢的 Thailand。泰国， 泰国现在还放宽了呢， 是啊， 免了落地签的费用呢。 那家落地签那对牌子哇哇的吧？ 对，然后呢，有朋友说呢，确实是免了， 嗯， 然后去了之后呢，没有变网，没有办网签，落地签了啊，免了，等了6小时， 你看六点 ， 这是可想而知的，就是又免了，所以大家都蜂拥而至，你怎么可能那什么呢？所以我建议大家啊，提前办好，对，是方便，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咱排不起那个队，时间太长。 说说泰国吧。 对，说说泰国啊，这个基本上考虑的就是南半球暖和的地方了。时间短的话可以去东南亚，这绝对首选。飞行时间短还便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语言都不是太大问题了。 都有中文翻译了。 对呀、啊， 俩语言。 泰国这个时候就绝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推出免签落地签，就是免费落地签的这个措施。 嗯。 据报道，这个泰国从本月15日起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21个国家和地区游客实行为期60天的免收落地签证费的措施，一直到2019年1月13日结束。 对，这个大家都想赶上这波，所以导致了6个小时排队的这个出现。 对对对，这个东西大家不能只看好的方面，你就一定得想到它相对应的另一面啊。 泰国呢，确实是经过了很多人的验证之后，不仅飞行距离很近，现在都直飞哈，而且旅游环境不错，治安也很安全。吃的玩的老少皆宜，近年呢已被中国朋友全世界的国人都去玩哈，泰国真的是被咱们占领了，所以当然是冬季短途旅行的不二之选，是反季节旅行啊。 是的 ，Tips 泰国虽然说免了落地签证费用，但是一定要注意，前几年呢他就免过落地签证，但是下飞机之后要排一两个小时才能真正入境， 现在是 6个小时哦。如果带着老人孩子的话，真的挺难受的，所以如果想减少排队，还是要单独申请贴纸签证啊。 提醒大家， 咱们就提前办吧，还是 如果觉得像曼谷、芭提雅这种普吉这种地方人多，去清迈啊，这个优美的小城适合随便发呆发发逛，那个发发逛啊， 随便逛。 我们的大白和我们的那个饼干去过 去了吗？ 去过这个介绍过吗？ 是的。 说那条那个叫做什么霄云路、云霄路那条街，我们印象非常深刻哈。 哎呦，还有那个猪大肠炒， 对，非常的让人觉得适合去待着。 是，好想去啊。 泰国确实是个好地方啊。下一站呢？到哪去过？ 哎呀，下一站柬埔寨，依然是东南亚。 回想一下柬埔寨的 热，只有热啊！当然，它的那个名胜古迹、历史文化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当然了， 对，推荐大家去暹粒，暹粒还是元素多一些。然后像西港呢，也还好，但是我觉得不太适合说这。如果要是你对海岛度假比较高要求的话，不推荐这个地方。 那个比较自然哈， 比较原 始。哎，你几年去的时候？ 我是2016年的时候去的西港啊，对，2016年的同时去的暹粒和西港。 哦，那个之前不是去那柬埔寨，不是去看那个卧铺什么的？ 对啊，那是在暹粒嘛。 对，记得建华他第一次去是2008年，一晃10年了。 哎呦， 时光荏苒，岁月擦擦， 光阴似箭，因为 走不动了。 他说呢，是这样描述的啊， 怎么的呢？ 因为一本《五月的盛放》。我去了柬埔寨，也因为看到了吴哥窟的残垣断壁，感受到了高棉王朝的雄厚历史，幻想当年如果吴哥窟兴盛的时候应该是非常的壮丽辉煌的。坐在巴肯山上看看日落，品味着历史的味道，此时此刻是不是想吟诗一首呢？ 完了， 进来 时间蹉跎不等人 啊， 临老珠黄心腾腾。 哎呀，行了，你可以了。 心疼疼， 心疼疼是什么鬼？ 我还有两句呢，气牙呢嘛，哥是。最后两句不要提提提。 啊，那你说，你说，你说。嗯， 抓紧时间路上走。 嗯。 高棉风光历史优。 嗯，好。 横批，不是主题，主名还有呢。 怎么还有啊？哎，我还说怎么出来横批了呢？你说。 那个诗的名字就叫《畅游世界》。 别说啊，我觉得周驼有这个老年朋友有这样写诗的爱好，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我以为你要说他老年痴呆。哎，谢谢周驼。 怎么能这样呢？ 开玩笑，我们都是队友。谢谢周驼。 对对对， 周驼如果去参加吐槽大会， 哎， 你看，如果周驼要参加吐槽大会，他有的吐槽的很多东西。 是啊。 作为老员工， 对啊， 在一个这个 team 都待了七年，大概。 我给你吐槽一下我们那个团队啊，首先呢就是一点。一个团建说了七年啊，去过了世界无数的地方，最终一个没有实现。 真是热爱这片土地，我们这个土地爱得深沉，不舍得去国外土地感受。 是，你是这个扎根扎得太深，拔不出来了。 这个建华呢， 嗯， 他也去过吴哥窟， 嗯， 从此喜欢上了文化的古迹， 嗯， 才后来呀，他去过的埃及金字塔呀，秘鲁的马丘比丘， 嗯， 意大利的古罗马等等，这是以节目站为根的。你看， 嗯， 多少年金光闪闪，多少年风雨飘摇， 哎呀， 断瓦残垣之间，只能对过往的臆想和怀念。这是很多人去，在一个比如说罗马斗兽场啊，比如说你到了这个， 嗯， 那个大吴哥小吴哥那块地方， 嗯。 自己品名的时候产生的内部的一些感觉。 是的， 嗯， 这去完了两个东南亚的国家， 啊， 对，然后我们去到南半球。 哦，厉害的。 南半球的澳大利亚。 哦，澳大利亚确实是个大家很想去的国家啊，太多元素了，啊， 太多元素了啊，嗯。这两个国家呢，应该他说澳大利亚哈，啊，每年每到秋冬来临，到来年的三四月份都是旅行者的热门目的地。当北方的雾霾突起，暖气来临的时候，那边呢却已经是烈日朝阳，短裤拖鞋的季节了。 是。 澳大利亚国土面积非常的大，每个城市之间基本上都是飞，所以单独玩一个国家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是的。 凯恩斯可以出海去看大堡礁，甚至从汉密尔顿岛出发坐直升机可以去看新形礁，都是可以的。 就这个桥段，去过的朋友都描述过。 嗯嗯。 小飞机，然后看到那个绿色的，蓝色的啊，对，非常的感慨哈。 嗯， 还有人说如果能落上去可以看，好像有人说可以到达那个地方，只不过是登岛的时候比较麻烦。 哦，对， 对， 对 啊，也比较原始哈。 嗯， 也可以在悉尼那个经常在明信片上看到的建筑物， 嗯， 里三层外三层。 哎呀，这个悉尼啊， 对吧， 悉尼听一场音乐会，感受一下传说中的歌剧院的风采。 现在悉尼歌剧院不单会接受一些歌剧的单子， 嗯嗯嗯， 还会接受相声的单子。 真的吗？ 郭德纲以前他们都去演过的，相当受欢迎。 真的吗？ 而且瞬间票务售罄。 呀，没想到相声这么受欢迎呢。 相当相当啊。嗯， 哎，下一个你去过。 我去过这个地方啊，真的是非常的原始又好玩哈，人又少。塔斯马尼亚啊，这个记得三年前春天呢，恰好有想找个游客少的地方待几天，塔斯马尼亚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嗯， 人真的很少。一路从朗塞斯顿开到霍巴特，就是这俩地方哈。 嗯， 处处都是城堡， 是吗？ 处都是景色，而且那个霍巴特还有每周六的集市，就这个集市上啊，英国的现唱小哥， 嗯， 还有当地的音乐学院的朋友， 嗯， 室内乐四重奏随处可以见到， 真的呀？ 还各种当地的物产，比如说你想吧，当地的威士忌酒的摆着卖。还有就是他们那集市在那边吧， 这个集市真的是好诱人呢， 前边就是大海。 嗯， 哎，感觉非常好， 我也好想去啊，我都没有去过，哎，我都没有踏足过澳大利亚这个热土。 啊，该去啊， 哎，得去啊， 吹着海风， 嗯， 看着窗外，绝对休闲度假之旅。 嗯，是的。而且呢，他说在塔斯马尼亚可以去开着车看南半球最大的薰草田。 是的。 你们看了吗？ 那次我没有去。 哦， 因为我们三四月份去的。 哦，没有，还没有 时间。对对对。 也可以去看九杯湾。 这个， 九杯湾去了哈。 去了。 那沿途可以看到一些动物园。 也去了。 嗯，可以看到塔斯马尼亚的小恶魔。小恶魔是什么动物呢？你看过吗？ 就是戴欢。 哦， 那个 挺小的那个东西， 平头哥是吧？ 他挺厉害的， 是那个挺厉害的， 吃腐肉，而且他晚上的叫声比较瘆人 啊， 确实挺厉害。 但其实他长得比较小， 挺小的， 对，也挺可爱的。 对，在塔斯马尼亚，我还去生蚝加工厂感受过了，为了拍那个生蚝的视频， 新鲜的生蚝， 为了拍那个生蚝的视频，我吃了40多只。 哇哦！ 他那个生蚝啊，有非常多的一个选择，有原味的，有做成五颜六色的彩虹生蚝。 彩虹生蚝它是什么味儿啊？ 就是它加了不同的颜色。就是也非常好吃， 那是食用的吗？颜料 食用，食用，食用的，非常好看，而且价格便宜，一打16澳币。 我的天哪，一打12个，16澳币是等于80， 乘以啊，它便宜， 对啊， 相当便宜。小裙边生蚝，而且它那边海湾不会受到那个什么海水的污染，那个冷水养殖，而且裙边非常的薄，甜甜的。 哎，赤橙黄绿青蓝紫，红色的就是草莓味的， 是。 然后黄色就是柠檬，然后橙色的就是橙子， 是。 然后紫色的是葡萄， 对。 蓝色的是蓝莓， 蓝莓 啊，对。然后还有什么呢？绿色的是青苹果， 青苹果，哎。 是吧，都能对得上， 对，非常非常好。 对， 如果可以去澳大利亚的话，塔斯马尼亚呀，西澳、东澳、南澳、北澳都可以玩。说到澳大利亚，新西兰你得说说，那南半球俩，这俩国家， 对啊，新西兰跳出来，你要不说我就跟你没完。 对，这就不完整，人生， 对， 对吧？ 如果时间可以的话，一定要单独去一次新西兰，绝对不会后悔的。如果说北半球最好的自然风光是瑞士的话，那么南半球我认为就是新西兰了。 这是建华说的。 对，在新西兰有高山湖泊、丘陵小河，各种美丽旖旎的自然风光，简直就是童话世界一模一样啊！在千帆之都奥克兰来一次帆船体验，体会一下没有一丝杂音漂浮在海上的感觉， 真好。 安静的晒着太阳，感觉是不是很惬意？ 没有一丝杂音，厉害的。 对呀， 在我们这边杂音太多，对吧？尾气的声音，空调的声音，哎呀， 电流的声音， 电流的声音哈。 而且呢，他说在皇后镇旁边的山顶喝着咖啡。皇后镇旁边雪场吧，应该是，望着一望无际的远方，可以尝试蹦极、跳伞、峡谷秋千、喷射艇、骑马远足和白浪漂流， 爽， 每一个都想玩。 跳黑板，怎么了呢？当然，这些地方正好是夏天开始了，游客逐渐增多。如果打算元旦甚至春节过去的话，现在已经开始订房订票了， 对，要不然正好是旺季， 要不然订不到合适的价格。如果是参团的话，也要开始询问了，因为越早报名有一些优惠。每到我们春节的时候，旅行团都是爆满的，没有位置的话，可能会耽误各位的出行。 是的，所以呢，这是我们 南半球 的部分啊。然后接下来呢，他说欧洲也推荐两个相对温暖的地 方吧。这个你是去过的。 这个我是去过的，感受过他们的阳光，那简直就是太热情了。就是你可以想象到西班牙人为什么那么热情，你去到那儿你就知道他们为什么， 是吗？ 因为太美好了。 每年西班牙最热的时候7、8月份，你是几月份去的？ 我五月份也相当的美啊。 南部呢，热的时候40度以上，冬天也不是特别冷。如果想去欧洲的话，12月份基本上巴塞罗那可以穿一件薄外套，完全可以。马德里稍微凉一点，但是还是不会像欧洲北方那么冷。 是的，基本上呢，比利牛斯山的南边和阿尔卑斯山南边的地方，冬季都不会特别冷，而且这个时候呢，去欧洲机票非常便宜，游客人还少，拍照地方，这个也是方便很多啊。 听上去很棒哦。 当然很棒了。壮阔的伊比利亚半岛上， 放眼望去全是火腿。 这是金华 啊，对对对， 双汇那是 薄薄的，薄薄的，薄薄的。 对，这个壮阔的伊比利亚半岛上有一个国家曾经经历过罗马帝国、西哥特王国，又曾经被阿拉伯人统治了700多年，最后经历历代的努力把侵略者赶走。 西班牙， 这个国家就是西班牙。西班牙呢，同时也是世界遗产分布最多的国家之一，它有全世界在建的最后一座著名教堂，而且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已经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这就是圣家堂啊。而且西班牙是一个要历史有历史，要美食有美食，要建筑有建筑，要美景有美景，而且还有这个美食啊， 这个我们的道道体会过。你说阳光灿烂吧，催生了当地人民热情的性格。 对啊， 建筑物，因为两个城你都去过，巴塞罗那和马德里去过 ，都去过，也去过。 你更喜欢哪个？ 这两个城市不一样，就是怎么说呢？马德里更加的现代化，更加欧式，而且它的那个自然遗产、文化遗产都会更多。但是马德里呢，有马德里自己的风情，就是马德里是属于首都嘛，虽然说有一点点就是 有的部分地区很破败，但是还是我发现就每一个国家都是这样，尤其在欧洲，就是它比较大型的那个城市元素相对单一， 哦， 对，但是很好玩，对，但是它的首都一定是元素特别多的，你可以体验不同的风情。其实我最喜欢西班牙的，上次我去的地方是塞维利亚， 塞维利亚， 对，是南部的地区，那个是特别有异域风情的一个地方，因为摩尔人比较多嘛，然后所以说它整体给人呈现出来的那种感觉就不一样。反正我觉得如果你要去西班牙巴塞罗那也好，塞维利亚也好，马德里也好，你就看它各种各样的小店还有小馆子小咖啡馆，你就会发现它的装修真的非常非常的吸引人，就西班牙的热情催生了它无数的颜色搭配，所有的颜色都是饱和度极高的，有撞色的，有纯色的，但不管是哪一样，就是你比如说你现在很困倦，看到它的这个颜色，哇，立马你的眼神就亮起来， 不困了， 不困了。 这仨城市，马德里、巴塞罗那、塞维利亚，哪个比较贵一点？ 消费最贵的应该还是巴塞罗那吧。 巴塞罗那，巴塞罗那。希望各位呢有生之年啊，去到这个热情洋溢的国家， 是的， 体会不一样的各种明亮颜色的城市结构， 对， 挺爽的一件事。 还有小镇呢， 小镇 啊， 对，各种小镇， 小镇，小镇姑娘。 反正你像这个首都周边啊，巴塞罗那周边的好多小镇。 周托怎么了？我想问问这个西班牙的这个女生和男生是不是也很顺溜啊？ 其实大部分来说还好，他们长得也都是比较人高马大的，但是西班牙人就怎么说呢，还是比较出帅哥美女的。 行，小镇姑娘， 小镇去感受一下风光吧。 是这个我们的建华推荐了很多可以去冬季运动的地方啊，那冬季运动也牵扯到这个地方的天气应该是不错的哈。 对， 我们先说说瑞士呗哈。 好呀， 瑞士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说过多次，瑞士呢确实是挺贵的哈，但是贵有贵的原因啊。瑞士到了这个季节绝对是滑雪爱好者的天，那天说过，我们的专业人士来说过， 是的， 冬天的风景非常的漂亮，夏天呢适合我们去徒步啊登山，冬天全欧洲的雪友们都来到了阿尔卑斯山脉附近的国家滑雪，就这包括瑞士 啊， 对不对？ 真的好棒啊！ 是的， 他说记得前几年去雪朗峰，我们是坐缆车上去的，跟我们一起的四段缆车上山的当地人都是扛着雪板上山的。我们到了山顶是为了拍照，就看着他们从3000米的山上一跃而下，直接就开滑了。 人家这是生活必需品， 是的， 对吧？ 他们是这个滑雪是交通工具， 真的。 对，还有皮拉普斯山顶， 到德国去过， 对，的山顶冬季也是非常美丽，能够直接看到整个卢塞恩湖， 漂亮的。 冬季的瑞士一片白雪皑皑，但是只要白雪融化，下面的草依然是绿的。 哦。在山顶很多人在这里是晒太阳，其实并不是很寒冷，大家不要觉得我去滑雪不得穿的，不用哈， 不用不用， 对对对，可以的。这个音乐之都，音乐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哈，真的是任何一个季节都值得去的国家，奥地利。冬季的就我们说过这个哈尔施塔特，非常的漂亮，异常的美丽。为什么？ 你看，用异常的美丽，一般呢，在这个他们的圣诞节前几周啊，奥地利的圣诞市场就开始开放了。 有。 到了晚上，大家都会涌向圣诞市场，到处张灯结彩。商家们依照传统售卖一些传统的食物和玩具，人们手里捧着冒着热气的热红酒或者苹果酒，在冬季的寒夜里，一点也不感觉到寒冷。 对，说到那个热红酒，还是从奥地利真的听到过，喝热红酒。 是的， 加一个也是欧洲的一个国家芬兰啊，建华说呢，冬季的芬兰给他的印象就是冷， 对，芬兰还是比较靠北了， 地理位置，因为在北极圈哈，但是这种冷呢，是中国北方能够接受的冷 哦， 因为你是东北的朋友， 对对对， 那肯定没有问题， 屋里有暖气啊， 对呀，就是你只要多穿衣裳就没有事儿，房间里异常的温暖。 你看， 穿个短袖就可以，类似， 对，跟东北是比较像的。 哎，就现在这个季节，现在是11月19号，东北供暖了吧？供暖， 东北是10月1号就供暖了。 供暖之后的屋里的温度大概多少度？ 大概有20多度、30度、30多度吧。 30度，那真的短袖， 非常非常的温暖。 真的，我因为没有长时间在东北生活过，因为外面确实很冷，屋里那么热，就是你们这个体感怎么过渡，瞬间过渡呢？你有没有？ 没有什么瞬间过渡，就是因为所以说在东北为什么你要穿的厚一点，就是像羽绒服啊、皮毛一体啊这些，因为你从一个非常热的，对啊，非常那个热的地方突然间出来，乍暖还寒， 对 对，这个时候是特别容易感冒的。但只要你穿的厚，其实你可以保存身体的一部分热量，这些东西可以保证让你的热量不会散发的那么快，对。然后等你过一会 点适应了外面的温度，其实很快，也就两分钟你就适应了， 是吧？ 对， 进屋就赶紧把那该脱掉，是吧？ 对， 穿汗衫儿、小衫儿， 是的。 觉得确实挺神奇哈，外边那么冷，屋里30度，是吧？ 嗯。 然后呢，你说在芬兰，不但在外边那么热冷，里边那么热，还可以去罗瓦涅米的圣诞老人村啊，那里雪比较厚，能够见到真正的圣诞老人哈。 是的，在北部地区呢，也是看极光的好时候。寒夜里天空中出现，哎，是一道光，是肉眼可见的北极光，可以对着北极光许下心愿，一定会实现的啊！当然了，实现了还要还愿，这是当地的一个说法啊。 还得回去是吧？ 对，独特的玻璃屋酒店，这个如果要是能预定上，那绝对是超凡体验。 其实我们的建华呢，去过的世界很多的国家， 你 光欧洲去过的有40来趟吧。 嗯， 真的是非常羡慕他的个人履历哈。 对， 而且建华是特别热情的人。他我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没多长时间呢，家人就有一个去法国和瑞士的联程的一个需求，因为没去过，想问问他。然后他正好在国外呢， 对， 倒着时差，然后发了个微信说你在哪儿呢？然后他给我发过来，我在国外呢。然后呢，咔，语音就开始聊。咔聊一个半， 哎，就贼就是可热情了， 一个半小时没带停的， 真的是绝对特别专业的指导， 非常非常的谢谢他。 嗯， 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的朋友，现在有了微信朋友圈啊，大家可以说世界近在咫尺，每天都可以看到看他们的行程。冬天呢，确实是可以选择像澳大利亚、新西兰去玩一玩。 嗯， 像你刚才说的，日本也可以去滑滑雪，对不对？ 对，日本可以去滑雪。 对， 冬天，然后你也可以去泡泡温泉。 对呀， 还有就是小镇游一游啊，不是小镇，是周边的小城市。 小镇啊， 对， 小镇的姑娘确实是不错啊，也希望大家有这样一个准备之后呢，可以去世界感受感受，时间来得及。就像我们，你像道道突然多出5天，我也5天的年假，可以想想到底去哪里去。 在家不叫。 那个，也希望呢，露露接下来的职场帮帮团，能够帮到就是职场需要的朋友啊。今天是带了嘉宾来的， 是的， 一会儿要说一个话题，肯定是给大家帮助哈。旅行这件事情已经成为我们犒劳自己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了哈。 没错， 你想还有什么比旅行更完美、更全面的犒劳自己的方式？ 没有了， 没了。 嗯， 休息、衣食住行、娱购游，跟心爱的人去消磨时间，是吧？都可以。 对，就是这样的。 我们下班了。明天再见了。 好， 拜拜， 拜拜。 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 是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